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45集，苗寨央波。那山洞挺深的，里头比外头温度低，岩壁渗水，覆满青苔，一进来就是一股异味。打开手电仔细看，有形似动物粪便的秽物，也有猪牛的尸骨。入口窄，里头却非常的宽敞，分了好几个岔洞。这些岔洞在尽头汇成了一个大的，足有四五米高，洞顶悬着石钟乳，底下对着石笋。石钟乳和石笋都还在继续生长，估计再过个千儿八百年能连成石柱。除了道门的人，里头还有不少当地男人，个个腰膀粗圆，持凿子斧锤，正在忙活。沈银灯有些心急，正低声跟领头的说着什么，一瞥眼看见苍红观主进来，忙迎上前去。 是不是司藤已经到了？老观主，要想办法拖他几天，为求万无一失，我这里还要多些准备。 这倒不难，司藤疑心很重，你要是跟他说这么快就已经找到赤伞的巢穴了，反而会让他生疑。 沈银灯吁了一口气。 老观主，今天是要过去拜访他吗？那你们早些回去，留我在这里就行了。这都是我们寨子里的工匠，我安排起来会做得更快些。 倒也是，他们有时用方言对答，苍红观主也听不懂，不过他还是客气了几句。 沈小姐，你也注意身体，你现在有孕在身，翻身走路的，不要太劳累了。 沈银灯笑了笑，伸手抚上小腹，柔声说， 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孩子，现在苦点累点算什么？就怕生下他之后，母子俩连面都见不到。 听到这话，忙活的男人之中，有个年纪轻些的，好奇地看向了沈银灯，想说什么，又忍住了。直到苍红观主等人都走了之后，他才喜滋滋地跑过来，把沈银灯拉到一边道：“ 哎，阿银姐，你怀孕了吗？怎么没听央波哥提过呀？” 沈银灯竖起手指嘘了一声，脸上露出了讳莫如深的笑。 嘘，没有，我骗他们的。 严福瑞也是到了荣榜之后才知道沈银灯居然是结了婚的。沈银灯的丈夫叫做央波，是个高大俊朗的当地人，祖传银匠手艺，经营着一个银匠铺子。怪不得初见沈银灯他身上那么多精巧的银饰，原来都是央波亲自打造的。不过央波不怎么像个生意人，倒更偏专注打银的艺术家。这趟到了荣榜，苍红观主他们连王乾坤都带上一起行动了，不过呢还是排外，不带他严福瑞，所以严福瑞只能在院子里傻蹲着看央波打银器。那么多不认识的工具，问了央波才知道是焊枪、皮老虎、耐火砖、戒指棍，还有做项链用的拉线板。原来金银就是用这个拉丝的。严福瑞心气得要命，要是瓦房看见了，肯定要吵着闹着拿来玩。 瓦房啊，对，瓦房，只有帮司藤小姐刺探消息，才能知道瓦房的下落。 终于正式走上间谍之路了。严福瑞一颗心砰砰的，他装作焦急的样子往寨子口张望，问央波：“ 哎，沈银丹小姐去哪里了？”“ 说是带各位道长附近去走走。”“ 这走了都好久了，不会迷路了吧？” 央波哈哈大笑，他细心地吹散板上的银屑。 有阿银在，不会迷路的啊！去了这么久啊，十有八九是去黑背山了。 他站起身，指给严福瑞看。 那里，隔一个山谷，很少有人去。黑背山，晚上看啊，像黑熊的背。阿银会去，他的阿妈和外婆都埋在那里。 严福瑞问他， 为啥子很少人去啊？ 因为 可能很少有人问这个问题吧。杨波想了好久， 我小时候啊，我阿公跟我说，山上有吃人的妖怪，嘴巴像脸盆那么大，牙齿尖尖的，像彝族人的刀梯。后来我想啊，这都是吓唬小孩子的，应该是山上有野兽，老人们怕小孩子乱跑出事儿。哎呀，不过一代代这么流传下来，寨子里的人都习惯不去黑背山了。阿银是汉人，他没有这个机会。 那为啥子带道长些去那儿呢？那儿风景很好看吗？ 这让他怎么回答呢？央波想了想，哈哈的开玩笑说， 大概山上有妖怪吧，道士不是会说妖怪吗？啊，可能啊，阿银带着他们去找妖怪去了吧。 真是不容易啊，严福瑞总算是提供了一点有含金量的信息了。至少如果他不说，自己不会知道苍红观主一行人去的是黑背山。秦放问了店主之后，将黑背山的方向指给了司藤看。司藤说， 密林深山少有人去，又有妖怪吃人的传说，确实很像是赤伞巢穴的所在。 还是那句话，事情一旦完美的无懈可击，就容易让人心生疑窦。秦放看着司藤说， 你觉不觉得事情有些顺利的过分了？你想找一个跟你一样的妖怪，他们就找到了一个赤伞，你要取证，他们就提供了证据，你要更详细的信息，他们就去找赤伞的巢穴。我猜这接下来他们的电话马上就会过来，告诉你赤伞的巢穴已经找到了。 话还没说完，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。秦放看着司藤笑， 哼，难得我预言这么准，说曹操曹操就到了。 司藤摇头， 不一定，苍红即便要打这个电话也不会这么快打。 秦放掏出手机，果然让司藤说中了，不是苍红，而是单志刚。秦放心虚地瞥了司藤一眼，司藤很有些胜者风范，同情地看了他一眼之后，好整以暇地转身回房。刚走了两步，身后传来什么东西坠地的声音。司藤下意识回头，是秦放的手机摔在地上了。而再看秦放，只是这一两秒的功夫，他的脸色煞白的可怕，嘴唇微微的翕动着，举在耳边的右手还保持着拿手机的姿势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司藤狐疑地看了他一会儿，见秦放完全没有要动的意思，索性自己俯下身子去捡，而手机的那头通话还没有断。挨近时才听到单志刚带着哭音语无伦次道， 秦放，秦放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秦放，你快回来，阿曼，阿曼就要死了，他就要死了。 起初看到安曼他们出酒店，单志刚只是想跟过去看看，秦放给他打电话让他查赵江龙，又不肯明说原因，单志刚也就知趣的不再问了。不是他没有好奇心，而是因为他心知肚明，整件事情都是源于自己私下的推波助澜。单志刚几乎可以推测出发生了什么事，自己的那条截图私信发过去了之后，正在囊谦附近的赵江龙暴跳如雷，设法找到了当初在他落难时翻脸无情的安曼，而两相遭遇之后，撕破脸皮真相大白，被欺骗的秦放恼羞成怒，与安曼反目，安曼丢尽脸面，当即出走。 事情到这儿本来应该告一段落了，可是秦放怎么又委托自己查赵江龙了呢？要么是反应过来之后觉得不该听信赵江龙一面之词，还是要查个水落石出，要么就是觉得太便宜了这两个人了，必须来日清算。而自始至终，单志刚都坚信揭露安曼是一件正确的事情，但是对于秦放，他还是抱有愧疚的，所以即便秦放不让他再查下去，他还是忍不住想多做点事情。就当是弥补吧，单志刚在心里对自己如实说。安曼他们的车停在了赵江龙住家小区的外头，一直没什么动静，偶尔那两个男人会下车抽烟，然后仰头看小区的居民楼，见或低头说着什么。没岔了，肯定是来找赵江龙的，医院里人多眼杂，回了家就方便了呀。安曼带着两个人来又是为了什么呢？难道是恼恨赵江龙戳穿了他，蓄意上门报复？单志刚的心里在犹豫着，自己这会儿要不要报警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